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那么我们上一礼拜天讲到的题目大家还记得吗？行善是吧，不丧志哈。今天我们讲的是复兴不退后啊。这个那我们上一次要回忆一下的话，我们讲到了有关于行善不丧志，是根据圣经行善，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啊。那么行善，我们讲到了行善的必要性，行善善行是什么啊？那行善的目的是干什么呢？上次我们讲到了有关于行善的目的，第一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对啊，是第二呢，就是说也是为了可以这个行善行，可以让我们能够得到信心的确据，是吧？然后呢，我们还讲到了有关于行善，这个可以让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周围的人影响受到影响，哈。另外呢，我们还讲了有关于行善可以是对我们来说有很多机会，哈。行善的机会是什么？啊，那么行善的原则是吧？最后我们讲到总结的就是说，基督徒不但要行善，而且还要恒切的去行善啊。那么忍耐节食，因为神一定要大大的奖赏这种人。人行善的根本的动机是什么呢？不外乎就是爱神、爱人、爱真理啊。行善的动力，爱神、爱人、爱真理。说这样的热心呢，就是有这种爱心，就会使我们产生了希望啊。那么这样的爱心若是不坚定的话呢，啊，不去爱人的话呢，服侍人就没有什么好结果啊，又没有什么价值啊，在善行上就没有成功。所以说主劝他的门徒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那么在与罪恶做斗争过程当中，唯有坚定信心，坚定我的信念，眺望我们的爱心，至死不改变我们爱神、爱人、爱真理的这种初衷，才能真正的复兴我们，才能真正的不退后，才能真正蒙神喜悦。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复兴？什么叫做退后？为什么人会退后？我们怎样才能够眺望我们起初爱主的那个火焰？那么复兴的途径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今天就讲复兴不退后。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以下的光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带领我们，愿你感动我们，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愿你使我们做一个复兴不退后的人，也使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有你的圣灵感动，说出你的话来，打动我们的心，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听我的祷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什么叫退后啊？退后是什么？退后指的就是信徒陷入了一种肉体的情欲或者是罪恶之中的这种情形啊，叫退后。所谓退后，就说明以前有进步，已经是信徒了，才叫有退后，是吧？一直退后，退后的不叫退后，一直没有进步就是哈。哎，那虽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确信一定不会灭亡，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我们却有可能因为今生的含泪，就今生的思虑而退后。所谓的退后就是你远离主了啊。那么但是呢，没有一个跟随主的人是情愿的，甘心情愿的退后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是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是赐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不是甘，没有一个人甘心情愿的退后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再回到过去的那种犯罪的那种生活当中去的话呢，我们就起码失去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失去了和主交通的那种快乐。然而我们应当了解退后的原因和复兴的途径，我们才能够知道得到警戒，什么叫做复兴，什么叫做退后啊？复兴的原因，退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才能使我们不至于退后，也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去帮助那些正在退后的人。那么退后是怎么开始的呢？一般我们都说了，退后呢不是一个快速的，是一个逐步的演变的过程啊，这叫退后，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不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巨变啊。所以我们必须警惕，即使是一些正常的，我们说的正常的娱乐啊，是不是会让我们退后呢？啊，如果你不警醒，你一个非常正常的娱乐，这个机会也可能使我们的祷告和读经的时间被挤掉了。那这样的话呢，或者是你结交不信主的朋友啊，你和他一样啊，不愿意提到主，也会引诱我们离弃圣灵的这种属灵的尊贵，我们内心就怀有因而未显的罪，所以更能使我们失去辨别分别善恶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们会渐渐的去不知不觉的就被世界给引诱过去了啊，这个很危险啊，因为世界呢欢迎我们，世界呢会让我们的肉体高兴，是吧？世界呢有很多刺激我们的东西，所以说世界的三大，我们知道我们三大仇敌，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那么这些东西呢会让我们兴奋，哎，所以说呢不知不觉我们就会向这些缴械投降啊，投降了啊，以致不能公开的承认基督啊。如果哎呦这些情况我腼腆，我不愿意承认基督了，因为我一承认基督，人说你这个基督徒你怎么也做这种事呢啊，干脆我就不说了啊，哎，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不再愿意追求基督里面的长进。长此以往，我们必将那些还没有这个，就是和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一起啊，感觉非常舒服的时候呢，你就可能够正在退后啊。那么这种堕落的事例呢，在圣经当中有吗？有，有很多啊。你比如说残孙啊，给你那么大的劲儿，你不去用，你带领以色列人要杀多少人，你非得身杀不了啊！哎，咱们读这个什么《士师记》的时候，一看残孙，哎呦，当时我要是残孙的话，我就不这样了，是吧？肯定这样想，哎，那残孙，我们就恨铁不成钢啊！神给他这么大的力气，这么大的能力，是吧？城门都拦不住他，是吧？城门给锁住了，一看城门算老几，把城门连锁在城门一下子框在肩门走了啊！拿着驴腮骨，掀的驴腮骨一杀，杀多少人啊？上千人啊！所以说，他呢就是不争气啊，他就这个落在了一个非利士人名叫大利拉那个的手中，是吧？哎，不争气。那还有呢？还有彼得说：“我就是不跌倒啊！”他就先跌倒，是吧？那还有很多事例。那么退后有什么表现呢？第二点，退后的表现，因为这个退后呢以后他要远离主，那远离主以后呢有一些表现，不是全部的啊，比如说吧，不愿意读圣经祷告了啊，就是不愿意，就是他就是感觉到，就比如说有人有病了，有病了以后呢，你给他吃什么东西都不愿吃，没胃口啊，尝着不香，哎，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退后了，他读圣经啊，他祷告就没有胃口，好像读圣经越读越乏味儿啊，不愿读。一看看圣经以后，哎，先干点别的吧，哈、啊，嗯，我祷告的话也是，哎呀，敷衍了事啊，主啊，我今天太累了，求你赦免我的罪，祝福我，我睡觉了，奉耶稣名，阿门。这第一点，第二点，回避同基督徒的交往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可能也参加敬拜呀、啊，也参加侍奉，就是说，但是呢，就是不愿意，就因为内心呢没有渴慕真理，所以不愿意和基督徒来交往。一交往的话呢，就怕露馅儿哈。这第二点，第三点，就不愿意追求属灵的事了。这也是对退后的表现啊， 不像以前一样那样刚刚信主火热追求，不管人说我怎么样，我就是愿意追求属灵的事。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人一个人退后，这种表现就不愿意追求了啊。第四点，没有信靠神的心，就自以为能够筹划一切，我行啊，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思想去这个生活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没有真正的喜乐，因为神是喜乐的源泉。那你要是和神远离了，你就是再贪图世界，你没有真正的喜乐，这肯定的，因为喜乐的源泉隔断了。你用世界的刺激，人是越刺激越虚空，越刺激就是说，有的人到了哈罗印了，是猛刺激，是吧？为什么有些人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刺激了？刺激喝醉了以后连骂他因为什么？他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让他快乐，他找刺激啊。这个你看，那学生就是这样，好说这个，我听那个美工说，那个学生在这宿舍里边，哎呀，就是找刺激又喝酒什么，不知道怎么样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要说信主了吧，也是，他说也是信主，他们也去教会啊。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来找刺激，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退后了，他呢虽然有时候笑，那叫冷笑啊，不是从心里边的去那个是吧？这个来几个喜乐的笑啊，哎，不是 joy， 是那种刺激的笑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退后的表现。第六点就是喜欢。在这个错误的生活中去生活，喜欢去说别人，去溜达别人，啊，不省察自己的过犯啊，他没有看清自己失去快乐是因为自己的退后造成的，啊，反倒对别人横加指责，这个百般挑剔啊，这个就把一切事情都归咎于别人啊。有个故事说到说，一个长胡子老头啊，那个老头，哎呀，一个天很好，上外边大树底下。乘阴凉，乘阴凉呢，哎呀，这个空气又新鲜又好，睡着了。睡着以后呢，村里边这个啊坏顽皮小童啊，这几个小孩一看，哟，老头睡着了，回家以后赶紧拿这个农村的臭豆腐卤啊，来了以后呢，一看他大长胡子，给他抹上一层臭豆腐啊，抹上又跑了。老头一醒了以后，哎，怎么这个世界都变臭了的嘛啊？赶紧走，这不是这儿吧？是他走上别处去，走哪儿臭味到哪儿去？这个世界怎么睡了一觉都变臭了？怎么着？哈，他也没想到他自己胡子上哈变臭了。这是人的退后以后，就是退后以后这种情形，就是世界也都不行了，就我行啊，这胡子上就沾上臭豆腐乳了。第七，为自己找借口啊，抱怨他人对自己就是不公平啊，我是最公平。就是认为呢，每个人都在攻击我，都在伤害我，都在惹我发怒啊！自以为环境啊不好，我是环境的牺牲者啊，就是这个想法啊。这是第七种表现哈。那么实际上我们想一想，还有很多表现啊。那么我们如何来测试一下自己到底得救没得救啊？这是测试一下子，因为我原来讲过一句话，我说。你得救不得救，别人得救不得救，别人不知道，得救不得救，自己是吗？完全知道，很清楚啊。那么第一点就是要测试一下自己曾经是不是有没有为自己的过犯、自己的罪过向神完全的认罪啊，痛悔的认罪，主啊，我得罪了你。那认罪呢的表现呢，就是离弃罪恶，厌恶罪恶啊，这是第一点。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就有这个说法啊。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啊信靠或者承认耶稣基督，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这个不是说嘴上说是救主，这个主的话就是我的主人，他完全控制着我啊。就我是不是能够啊？这是在啊《使徒行传》。第这个16章第31节说，这个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什么得救？你要信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啊。第三点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愿意完完全全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并且按照耶稣基督的话语而行啊？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就是得救了啊。那么这是第三点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基督呢？因为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啊。这是完完全全，他既得以完全，你顺服他，他呢就为那些所有的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什么得救的根源。怎么来成就这个得救的根源呢？是为那些完完全全什么顺服他的人。这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第九节。第四点，我是否已经脱离了圣经中所警告的那些罪啊？警告的那些罪呢有很多啊。那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都有关于所有的罪啊，这些罪啊，这些罪我是不是已经脱离了啊？如果我重新再犯啊，那么怎么来对付啊？如果我能够心中有这个责备啊，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啊，那么我怎么来对付？如果说刚才说的那四点我不能够十分肯定的说是，那是说明我们应当有立即来解决的问题啊。如果你愿意解决，那么你就是已经得救的人啊，那你就能够在主里面啊成为喜乐的人，因为你已经愿意顺服在神的手下，而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我退后的后果是什么呢？啊，退后的后果如果不悔改，后果啊，因为所谓的退后呢，就大多数的信徒啊，在退后的过程当中，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危险的状态，不知道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强调第一点：首先，一个退后的人，除了不敢公开的承认或者公开的弃绝耶稣，有可能呢。他还有陷入了一种在任何的犯罪的过程当中来这个不知道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人呢，他不但是啊不知道，而且呢有的时候他影响周围的人来羞辱主的名，因为信耶稣的人就这样，我不信了，是吧？哎，好多这种情况，是吧？那个人是信耶稣的啊，他做的事呢还不如不信耶稣的，那就绊倒人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他不但会使周围的人伤心，也会使教会的人伤心，也会使教会人为他悲伤流泪啊。然后呢，就是说与神的交通，他如果是即使啊与神的交通有一点点中断啊，这一点接不上茬了，然后下边又有这一段时间的话，因为魔鬼呢是见缝插针啊，你与神的交通断一点儿，他就过来了。那么如果中断的话，他就会破坏我们的生活啊，给我们一个不妥当的选择，或者一段错误的行程，或者是一次妄为的罪恶的话呢，就可能导致一个人不愿意公开的在神面前去做见证啊，因为他就上他当了啊，上魔鬼当。但是我们知道退后呢，退后的结果还可能导致我们今生的生活啊，没有真正的喜乐与平安了。因为你想到主的时候呢，你就想到了，哎呀，这个罪啊，没有喜乐平安，因为没有认罪啊。所以说，虽然信徒永世不会得到罪的刑罚了，在永恒里面不会得到罪的刑罚，但是你在退后的信徒啊，在今世当中，你要 suffering， 你要 a lot of suffering， 很多的很多的，让你的挣扎，让你难过，让你挣扎。让你导致这个家庭动荡。你还知道这个大卫的故事啊？大卫是吧？是以色列的王，又是耶稣的是吧？祖先犹大的支派，但是他就犯过那一次罪，导致了他家里面的动荡，是吧？互相残杀，儿子和儿子残杀。儿子起来拿刀来杀父亲， 他追赶父亲，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犯的是罪，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啊，这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啊，第六章第七节，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当基督徒继续不断的退后，继续不断的悖逆的时候呢，这种生活神有的时候呢会减少他的寿数啊，就是说哎，看着他寿数已经到了啊，给减少。这是神对付那些沉溺于罪恶当中的这最后的方法，这是哈。那么在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啊，就有这个有关于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要赶紧的去什么，去为他祈求啊！有的时候还犯了至于死的罪，是吧？哎，所以我们大家还记得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拿俄米的故事。拿俄米是记在什么书上的？《路德记》哈、啊。哎，那路德大家还记得吧？就是这个这个伊利米勒啊，他的太太叫拿俄米。啊，拿俄米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这个基连啊。那么一家四口在伯利恒过得很好啊，但是突然间那个地方呢有大饥荒，大饥荒的话呢，你和别人一样都有饥荒啊，他不行，他非要走啊。上哪去呢？上神不喜悦的国家了，上这个摩亚地了哈。这个摩亚亚门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罗德的后裔，是吧？罗德的后裔，神当时说了，说永远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是吧？上那儿去了，上那儿去以后上外邦人地了，所以说遇到饥荒就不能跑外邦人的地。上外邦那以后，那他就给这个两个儿子一人娶了一个儿媳妇，摩亚地的女子，是吧？那就是娶了外邦女子了，所以说不蒙神的喜悦。说他自己说，拿俄米说，耶和华攻击我啊，让我的丈夫孩子先后死去啊，他的丈夫死了，他两个儿子都死了，就剩下两个儿媳妇还活着啊。这儿媳妇呢，一个叫这个路德，是吧？路德就是我们知道很路德记的路德哈、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叫这个俄尔巴啊，俄尔巴。那么这俩人呢，就是说对他这个婆婆非常非常的啊孝敬。这个路德这个拿俄米说：“你们走吧，啊，我没有孩子了，你也不要伺候我了。”后来以后呢，俄尔巴走了，但路德说：“你。”不要叫我再走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在哪儿住宿我在哪儿住宿，你这个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唯有死能使我们分开。你看这个婆媳关系多好啊，哈哈，不晓得中国的婆媳关系打来打去啊。儿子死了他还这样说，所以说路德就蒙神的祝福，是吧？哎，到时候他回去了，那一看走不了了，回去了。回去以后呢，真的哈，就是在神面前，这是公元前1300年的故事了啊。公元前1300年到现在已经3300多年了，对吧？3300多年，那什么时代呢？就是士世纪的时代啊，还没有成立国家呢，是吧？士世纪的时代出现了路德啊，这个路德呢，就是在这个。后来以后呢，这个生了个儿子，生了个大卫的爷爷，是吧？大卫的爷爷啊，俄贝德，是吧？俄贝德，那就是这是这个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看见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他回来以后，这不拿俄米吗？他不要再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的意思，是吧？他说：“不要叫，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什么？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了啊！所以拿俄米因着退后而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他说：我们像他一样，靠着头脑来选择自己的道路，就远离神啊。那么远离神，只有主能够引领我们回来，主不会丢弃我们，但是。”我们满满的离开，却要空空的回来，主要是我们受很大的亏损。这是路德的故事啊。 那么第四点，复兴的必要性。退后呢要复兴啊，就是有一件事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也是让我们感恩的，就是通往富家的道路是永远向我们敞开的啊，这是非常让我们感谢主的啊，这是因为快乐的门永远是啊向我们敞开啊，神愿意我们回家啊，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有的浪子的故事，还记得哈？哎，父亲一直在那个眺望着、把望着啊，浪子回来啊，所以天父一直在等我们回家啊，这是回家的道路。那么这个回家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样呢？啊，回家道路是崎岖不平呢，还是这个康庄大道呢？啊？是鲜花烂漫呢，还是荆棘吉利呢？啊，就是上面那回家道路到底什么样呢？第一，回家的道路啊，要向神认罪啊，这第一步啊，往前走路走路，向神认罪。圣经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啊，必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哎，多少书？什么书？约翰一书是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这是 promise from the Lord， 神的什么应许啊？这是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啊。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过错过犯啊。第二点，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过犯有认真的痛悔啊，认完罪还得痛悔啊。我们若认了自己这个罪的时候呢啊，心有不诚的话，不诚就会，就是说你在口头上承认罪，我犯罪犯罪，在心里不诚啊，那不行啊。诗篇第51篇就是大卫的整个的认罪的过程，他所认的罪是非常的彻底啊，说得赦免其过这个其罪的这人是吧，是有福的啊，神啊，求你按你的啊，神啊，求你按你的连续啊，这个按你的慈爱连续我啊，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啊，这个整个的这一篇诗篇是大卫的认罪诗啊，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啊。并解除我的罪，啊，这是大卫的认罪诗。另外呢，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当我们真正的痛悔的时候，神不会再责怪我们了，不会再责怪我们。就像对大卫一样，大卫虽然是计谋杀人，但是神不再责怪他啊。那么，如果也不会再因为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过罪孽，神看不起我们，神更加看重我们，啊，因为神所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心，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是吧？这是神所喜悦的啊。第三点，我们应当向主一一陈明我们的罪。当我们将这些罪，啊，在神面前完完全全摆开。是吧？我向你摆开这一个罪、两个罪、三个罪、四个罪，完完全摆开的时候，啊，你就完全清除了这些，这就是恩典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警戒，我们就得到真正的喜乐，喜乐重新回到我们心中啊。你的喜乐的灵是什么？哎，一病的良药啊，你就心中可能有什么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这个满意的时候呢，喜乐，你的脸就出来喜乐了，这是喜从内心发出来的喜乐啊，和你苦笑若不笑不一样啊。这第一点哈，道路的第一点，道路再往前走着走着啊，又第二步要向人认错，向神认错容易，向人认错难，是吧？哎，你向神认错的，反正我也看不见神，我就是人也看不见我，不会笑话我是吧？但向人认错的时候，往往呢，这个拔不下面子来哈。哎，那么，但是我们转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力的改正我们向别人所犯的一切的错啊。 如果我们得罪了人，我们就应当当面向他认错，请求他的原谅。虽然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羞愧，但是这有助于我们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是吧？这是复兴道路的两条，向神认罪，向人认错。那么第二点就是，第三点，我们再一次复兴， 就再一次的复兴，当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向神，向人完全的承认弥补了我们的过错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神已经赦免我们了，这叫信心。不要受魔鬼的控告，神不会赦免你了，你犯罪太大了，犯罪再大，神都能赦免，杀人的罪，强盗神都赦免他了，是吧？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再犯罪。那个大家还记得那故事，那个有个淫妇，以色列人犹太人说，把他当场抓住了，说这个在律法书上说，律法书上嘛，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耶稣就看耶稣到底打不打死他。如果耶稣说打死他，因为律法书这样说的，他们会说什么？ 你看了吗？你说你有怜悯的心，你没有怜悯的心，你不说拯救罪人吗？你把他给打死了，这是这个法利赛人坏招，你多坏！要不耶稣说你们毒蛇的种类吗？这是诡诈，在神面前神最不喜欢的一个罪之一就是什么？诡诈，设陷阱给他。你设了多少陷阱给耶稣？但如果耶稣说不能打死他，因为我是有怜悯的心， 那他们马上就说你违背了律法书，你这个人就该死了。这是这个法利赛人很聪明，聪明反被什么聪明所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先拿起石头来打死他。这厉害吧，这叫耶稣的幽默，谁能赶上耶稣的幽默？谁要想打他的话，说明他自己说我没犯过罪，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都羞愧难言的走了。耶稣说没有人打你吗？他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与主同行，我们就能够复兴，从此以后要保持复兴和长进 这种过程，必须要做的什么呢？复兴要长进。第一点，我们要每日的细读圣经，横切祷告，以追求饱餐灵粮。就是第一点，细细的、认真的读圣经，对自己定个计划。你看咱们这个读经计划上面都有，是吧？你可以按照这个计划，每个人读经进度，研经。 你就根据这个读，这根据这个读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咱们讲台信息以及主日学和我们的这个团契的研讨都是大部分和这个同步，你可以是有很多问题直接就解决。第二点就是常常要单独的和神祷告，这是第二点，与神保持交通，你交通就没有误解，对吧？和孩子之间呢没有交通，有时候就产生误解，是吧？父母之间，父母孩子，你和天父上帝也要不断的交通，就少了误解，是吧？第三，与主内的弟兄姐妹要多有交往，你和弟兄姐妹交往，不但是你个人能够帮助别人，最主要的是什么？自己能够受益，受益匪浅，有很多人。 他们老给我分享咱们教会的，就是说，让他带领团契或者带领查经什么的，他说呢，实际上自己是吧，就受了很多的益处。去查经的时候，那么第四点，在人面前要勇敢的承认主的名，这很重要。复兴的四部曲，再说一遍，第一步是吧，要细细的、仔细的研读圣经。你研读圣经，你能够默想， 然后呢就能够饱餐灵粮。第二点，个人和上帝要什么？要祷告，恒切祷告。除了家人在一起祷告之外，个人和上帝之间的祷告是必须的啊。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与主内的弟兄姐妹要有交通啊。你交通，你才能够互相，这个圣经上说啊，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容易跌倒，在两个人走路的时候呢，哎，那个人跌倒，那个人把他给什么拽起来了，是吧？哎，这就扶起来了，是吧？三股凝成的绳子，合成的绳子就是什么，不容易折断，是吧？哎，你三股合起来不容易折断，所以在咱们看着绳子经常三股在一起，是吧？更多就更不容易折断。哎，你看那个电缆多少股，是吧？哎，所以在教会里面崇拜，在团契里面互相的都有交通，这是哈。第四点就是在人面前要勇敢的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字啊。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耶稣说我也必什么承认他的名字。凡在人面前不管承认我的，哎，我在天父面前我也什么不承认他。这耶稣说的多清楚，这都是标准答案，斩钉截铁，非常让人清晰，没有一点含糊。好，那个就是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就成为快乐的基督徒，我们的灵命就大大的复兴，大大的增长。灵命复兴也有很多例子，古人就有很多例子。你在这个西方啊，在西方这个教会历史上，灵命复兴就有一个奋行家，他这个名字叫这个约翰威斯利，是吧？约翰威斯利当时他重生不久，都马不停蹄就开始在英国带动了这个英国的灵性的大复兴，对，在这个整个的欧洲掀起来了。中国有吗？有啊，中国那个1920几年的时候那一代啊，就尤其那个奋兴家啊，布道家宋尚杰啊，福建人，是吧？嗯，那他就是在旷野发出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呼喊。他这个造诣很高的学者啊，他在美国留学，是吧？这个就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学问完全的上献在上帝的祭坛上。宋尚杰实际上活得不大，他40来岁，但是他一共传福音15年，这15年当中惊动了整个亚洲和南洋。所以他的父亲叫宋学濂，是吧？宋学濂呢是一个这个福音学院的这个副校长啊，就是在这个杏化福音书院的副校长。他父亲经常到处讲道，他就跟着他父亲一起啊。他13岁的时候就能够上台讲道，轰动一时。所以这些人都说他小牧师，13岁的小牧师，13岁，你想想啊。所以说他立定心志，忠心侍奉神。在美国呢，他是这个求学的时候呢，他这个神的恩典，神的恩高奇妙一直伴随他。1926年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他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啊。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呢，他又想去这个去这个德国深造啊，深造化学啊。这个黄弟兄也是上德国深造哈，是深造化学。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听见一个声音给他说，你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他听见声音以后，他马上他就去了这个纽约这个协和神学院去进修啊。那么在协和神学院第一次的奋兴会当中，这个宋尚杰受到了讲员的激励，他就马上决定不顾一切来追求圣灵的充满。1927年，过了一年，他就在晚上迫切祷告，上帝的灵大大的充满他，他扎心的在上帝面前认罪，一一的把他的罪都摆上了，这个罪那个罪全认出来了。认出来以后呢，神的灵充满他，他呢就能够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使他的心充满了喜乐，他再一次明白了与主同死同复活这个真理。所以说呢，他就经历了重生，在美国一共生活了7年半啊，所以说决心回家传福音，坐船回去 啊，快到岸的时候呢，他一想不行，这些还有一些让我拖后腿的、引诱我的，啊，就是他的这个，比如博士毕业证哈，所有的什么奖状什么之类的，全部扔在大海里面，啊，这样的话一无挂虑啊，来跟随主，啊，你扔得多，他的能力就大啊。这样的话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又一看阔别七年多了，回家重逢，但他告诉家人，你看见这个宋尚杰已经不是原来宋尚杰，原来宋尚杰已经死了啊，这个变了已经啊，所以说他就为荣耀神而活啊，除了教书之外，他就全国各地南洋去传福音教导啊，露天布道啊，四处去传福音。你现在好多你在新加坡都有，就都有他的这个是这个神学院啊，哎，他这个宋尚杰他实际上他啊一共才活了这个啊43岁是吧，43岁传福音15年，这15年影响多厉害，所以神的时候到了啊，就让他去世了啊。那纪志文影响也很大，那纪志文的人活得很大啊，这将近2倍，这不一样，神给人的寿命不一样是吧，但是呢他的影响力很大，震撼了中国和南洋，所以初代教会的信徒面临极大的逼迫，因此人人心中渴慕复兴与圣灵的工作啊，大家想这个逼迫让人复兴啊，现在你要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当中逼迫即将来临啊，逼迫即将来临，你看一看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现在已经变得危险，危在旦夕啊，马上就来逼迫，所以我们要心中有数啊，要为神去打美好的胜仗啊。当初这个五旬节的时候，那些圣徒被圣灵大大充满啊，就去四处传福音啊。我们今天求神复兴我们，光照我们啊。今天的信徒在我们这个末世时代啊，神做工，魔鬼也没有闲着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想到，要渴慕属灵的恩赐，复兴自己，求主的灵光照洁净我们，使我们的灵命大大的复兴，以至于你为主成就大事工啊，我们都能够为主成就大事工啊，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真正的降服下来，撇弃自己一切而跟随主，神一定祝福我们，愿神赐福于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末世我们能够有机会来为你做见证，听你的话语是你的恩典。主，我们看见有多少地方有灾，地震，土耳其，泰国的大洪水，甚至于到了首都。主啊，我们在这里非常的安逸，求主使我们能够与他们同受苦，能够有这个警醒的心，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主啊，让我们能够眺望我们起初向你所发的这种火焰。主啊，求您灵大大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爱你的真理，爱传福音，把我们的时间完完全全的献给你，不去做后悔的事情。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们。 感谢神啊，牧师带给我们这宝贵的信息。那真的是求神能够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那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心中若注重罪孽，他就必不喜悦，也不会跟我们同在。啊，真的求神让我们每一天都行在他的圣灵他的洁净里。他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他。那接下来我们是奉献的时刻啊，也是我们向神回应我们对他的信心。那求神真的是 让我们有看见有这样子的信心，因为他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要夺走啊，这是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奉献的时候真的是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知道这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大力的奉献为教会的事工来摆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生呈现》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在这主日的早晨，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来赞美敬拜你。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牧师的口来再一次提醒、勉励我们，成为一个复兴而不退后的门徒。主，我们这时候感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生活中一切所需要的，我们想到世界各地的灾难，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想到我们这里的生活，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给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主你那里而来的，主，我们这时候我们将从主你赐给我们的一部分献上。求主你去悦纳，主，也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来使用我们这一笔的金钱在你自己的事工上，主，我们这样的奉献感谢祷告是奉你自己的这圣的名的， 阿们。 感谢神聚会结束前，我们再一次将荣耀赞美都归三一真神。 赞美神，无声息。